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3集，女色三。沈源有些控制不住地握紧拳头。自从荆楚楚一事后，沈妙和他没有见过面，沈源自然知道沈府里能做出这种事的只有沈妙。只是当初事情都是由老夫人交代的人办的，他插不了手。而且眼下比追究责任更重要的是安抚荆家那些难缠的人。可是想想落到这般狼狈境地，全都是拜眼前少女所赐，沈源就恨不得将沈妙掐死在面前。见沈源不说话，沈妙自己笑起来。说起来，二哥和表姐定亲了，我还未道声恭喜。恭喜你啊，二哥，抱得美人归。谁都能听出他话里的嘲讽，沈源冷冷地说道。 多谢吴妹妹。 顿了顿，他又看向沈妙。 吴妹妹好本事。 沈妙施施然接受，他每次露出一脸欣然的模样，最是让人气得发狂。沈源冷笑一声。 吴妹妹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这个道理还是早些明白的好。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秀于林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草包。倒是二哥自来优秀，风要摧的大抵也不是我。 是吗？ 沈源缓缓反问。 吴妹妹如今以为自己就成竹在胸了，你是不是认为我娶了金楚楚，这局就是我输？ 怎么会，我知道二哥自来顽强坚韧，又百折不挠，这些小打小闹肯定不会被二哥放在眼里，离棋局结束还早。 或许没你想的那么早。 沈源突然古怪地笑了一下。 也许很快就结束了。 这个古怪的笑容落在他的脸上，让他显得格外阴鸷。荆澈和谷雨都皱起眉头，却见沈妙挑眉问道。二哥又想算计我？ 你怕了？ 沈妙颔首道。我不怕被人算计，就怕别人不来算计我。他双眸清澈如稚童般天真，笑道。别人不来算计我，我怎么有机会呢？ 那你就自求多福吧。 沈源冷笑道。 哼，只怕到了那一日，你还能笑得如此开心。 说罢便大踏步地走远了。待他走后，沈妙面上的笑容消失无踪。荆哲和谷雨瞧见了，心中皆是一惊。谷雨问道。 姑娘，二少爷可是有什么不妥？ 沈妙摇了摇头。沈源这个人，若是没有把握，是不会说出那番话的。可是，到底是什么事让他觉得沈妙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呢？他的心中隐隐生出一些不安，又被他飞快地压下。沈妙看着沈源的背影轻声道。棋局还早得很，但棋局也快结束了。定京城的宝香楼中，歌舞升平，丝竹袅袅，女子的香气伴着笑语，像是最好的媚药，引得路人都频频朝里看去。只是目光带着向往羡慕，囊中却羞涩，上演不了一掷千金为红颜的戏码。小筑中，茶室里，桌前的茶水放了一夜早已凉透，面前的侍卫打了个盹，差点把茶壶打翻，惊得他睡意顿时飞得一干二净，脚尖一翘，摔落下去的茶壶稳稳地停在他的靴子上，被他拿起放回桌上。莫晴心中暗暗松了口气，这宝香楼中便是看着最不起眼的一个杯子，也都是上好的工匠所制，打碎了是要赔银子的。 虽然神庙给了他不少银票，可那些银票只是用来找姑娘，却没有用来赔钱的份儿。啪啪啪的掌声响起，床上的美人冷眼瞧着这一幕，不咸不淡的恭维道： 好功夫，好武艺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 莫青别开眼，不去看女子裸露的香肩，看着窗外的日头，心中一喜，太阳出来了，一夜已经熬过去，又可以轻松三日了。想着想着，面上升起一丝轻松的喜意，就要站起身走人。他是高兴了，有人却被他面上的喜意激得俏脸寒霜。还不等他站起身来，刘盈就一屁股坐在他对面，唤道： 莫公子。 莫晴面无表情地看着对方。刘盈上下打量着他，莫晴来宝香楼顶刘盈姑娘已经一月有余了，隔三日来一回，银子倒是给得爽快，可是每每点了刘盈却什么都不做，倚在窗口坐一夜。起初刘盈还以为不过是莫晴玩的什么花样，他堕入风尘多载，自小就被妈妈调教着，晓得一些客人有着自己的怪癖，这莫晴大约也是那些有着怪癖的客人之一。可是次数多了，刘盈也觉得奇怪。他曾试着挑逗过莫晴，若是真的不行的，只过过眼瘾，那自然是岿然不动。莫晴却每每被他逗得面红耳赤，偏偏还要装作一本正经的淡然，显然是个童子。不过莫晴武功高，刘盈进不得他的身，他也是从来都被男人捧着的，这样上赶着还是第一回，觉得掉价，后来也就不做这些无谓之争了。可是每次看见莫晴第二日一大早松了口气的喜悦，就觉得心中恼怒，他又不是洪水猛兽，莫晴至于这么躲他吗？ 哼，莫公子要是嫌弃刘盈身子不干净，大可以找宝香楼别的姑娘。 刘盈冷着一张俏脸，赌气般地说道： 每日都会有新的姑娘，干净得很，黄花闺女也多得很，莫公子也不必在我这里浪费银子，惹人误会。 莫晴心中尴尬，并不去看刘盈。沈庙交给他的差事真是让他如坐针毡，他宁愿去沈府门口守夜，也不愿在烟花之地流连。见莫晴不说话，刘盈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说道： 莫公子下次也别过来了，刘盈担不起莫公子的银子，拿钱不做事，可别砸了我辛辛苦苦建立的招牌。 说着便转过脸去，不再看向莫晴。莫晴摸了摸鼻子，觉得说什么也于事无补，毕竟他隔三差五就来这里做这种事，别说是刘盈了，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。宝香楼又不是喝茶的地方，在刘盈眼中估计也是无法理解。没说什么，放下一锭银子，莫晴出了门。莫晴走后，刘盈的丫鬟进来洒扫，瞧见刘盈不悦的目光，安慰道： 姑娘别生气，左右莫公子每次都是拿了银子的。 看着桌上那锭银子，刘盈更是火大，这银子是额外给刘盈的，不必与妈妈分。他转过头看着窗外怒道： 谁稀罕？ 说是这么说着，目光却是看着窗外的那道人影。莫晴有些不自在地推开门口试图往他身上扑的姑娘，出门往街道的远处走去。 莫公子是个好人吧？ 小丫鬟喃喃道。 谁知道？ 刘盈正准备收回目光，无意间却扫到街边角落，有个人站在阴影里，抬头看着上头，瞧着那目光，似乎是在看他。他微微一愣，离得太远看不清相貌，只看得见一身青衫落落，即使只是个影子也显得颇有风骨。 哎， 刘盈轻轻地摇着手中的团扇， 莫非进来我变美了吗？一个个的光是看我便满足了。 姑娘生得美，想看姑娘的人可多了。 小丫鬟嘴甜道。刘盈撇了撇嘴， 尽是怪人， 一手掩上窗户。街道另一头，莫晴驻足，皱眉盯着那角落中的一袭青衫。那人瞧的地方正是刘盈的小住，不过莫晴目光动了动，青衫男子面熟得紧，他记得有一回护随沈妙乘马车回府的时候，曾与那人见过一面，听惊蛰说过是沈妙广文堂的先生，似乎是叫裴郎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